涉水登山那观景，好容易盼到星空，谢谢卷题 时间关系呢，我们只能听这么几句了啊。这段叫做《剑阁闻铃》呢，也是骆玉笙先生的代表作了。 嗯、 哎呀，真是这个，应该说王冠丽呢得到了骆先生的这个真传啊。 嗯、 你像你这个评剧呢，更多的是听录音来学习，但是学大鼓呢，却得到了骆玉笙先生的手把手的指教。 嗯， 真是不容易啊。刚才呢大家在听王冠丽演唱这段剑阁闻铃的时候的我们的嘉宾刘志梅还说哎呀，听这个王冠丽的演唱感觉是那么的神似，都能够起鸡皮疙瘩，这感觉呢就是真是太好了哈。这个李佩伦先生您觉得呢？ 是这点确实应该说以假乱真达到这样 以假乱真，嗯，真是下了功夫了。 就是体会洛派的这种神髓，确实体会得很深。 嗯、是的，嗯， 我觉得他最大特点，他非常重视文化这方面的学习， 嗯 啊，他有很高的文化修养， 对， 所以他在接受其他的艺术形式或接受其他流派的时候呢，他能够自己融会贯通， 嗯， 不机械的模仿， 对， 这是他一个很大的优长， 嗯嗯，是跟这个文化底蕴也是关也有关系的， 嗯， 其实大家可能了解和这个知道王冠丽呢是从白派啊， 对， 但是呢，在2004年的时候，就去年下半年呢，有消息说你要排一个新戏，就是《古王骆玉笙》， 嗯， 表现这个骆玉笙老人的一生，还将演唱他的四段，嗯、比如说这个《击鼓骂曹》啊，《剑阁闻铃》啊，《红梅阁》《重整山河》《待后生》等等的。 嗯， 这出戏好像一直就没有成型，是吧？ 嗯，是 啊，是怎么个原因呢？ 如果要排出来，我觉得这量体裁衣啊，是肯定能把我这一面发挥出来， 嗯， 那就太好了。 对，真是我们其实挺期待的， 是 啊，希望你能够赶快把这个古王骆玉笙能够排出来， 嗯 啊，不仅能够展示你这个评剧的技艺，同时呢，把你这个在经营大鼓这个方面的这个技艺呢，也能够表现出来， 哎，是 啊，那么最后呢，我想问这个王冠丽一个老套的问题啊，这个经营大鼓你也唱得这么好，评剧白派唱的也这么好，那以后怎么发展呢？嗯， 肯定还要学，还 肯定还是以白派为主， 对，对， 嗯， 那个肯定也不丢， 也不丢。 嗯、我现在是找机会想多唱唱大鼓， 多唱大鼓， 对， 就齐头并进， 对对对， 嗯嗯。哎呀，真是这个人才难得呀， 嗯、 是吧？这个李教授， 对 啊， 而且这两方面，他把这两种艺术呢，他融合在一起。嗯，其实呢，都有一个相互促进的作用，互动的作用。 嗯嗯嗯， 他非常有心，在艺术上非常有心， 非常有心。 嗯， 那这样，两位对王冠丽有什么期盼？有什么需要在这里说给王冠丽听的？ 其实呢，这个从老白派白玉霜， 嗯， 到小白玉霜，到第三代刘平。那么可以说他处在另外一个新的一个历史环境里边， 嗯， 那么对他来讲呢，由于经济大潮，所以对于我们传统文化来讲起了一种比较不太是积极正面的作用目前， 嗯， 那么对他所具备的条件是相当充分的， 嗯， 但是目前的某些一个条件呢，对他发展艺术形成了某种抑制， 嗯， 或者不利的发展 障碍，嗯， 希望他自己能够克服一切困难，

不断的相思，割不断情，洒窗棂，点点悄然。找我人胆影，雨夜空水花无更，从古来巫山曾入相望梦，我何以情是梦不成，莫不是冬夏难他三更月，莫不是山秀难尽如夜风，莫不是萧条琴弦闷，莫不是兵马奔驰心怕惊，莫不是放情心内怀与恨，莫不是薄幸心中少之成，既不然神女因何不离落魄，空叫我流干了眼 何必细想。 国事全凭你奏凶，细思量不是奸责，他把国务真冤枉，偏说非子你倾城，众三军为我想保你的残生也是不能，可怜你香魂一缕随风散，却是我血泪千 点通红，这军啊